喂，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月骄阳似火烧，说说中国大外交，和平共处分歧消，得道多助是高招。平时呢，咱们节目很少涉及外交话题儿，不是大伙不关心，而是干系重大，不敢轻言。今儿个呢，咱就斗胆念叨念叨，而且有言在先，这个得放京戏那位说了，哎，挨着吗？外交工作和京戏这是一套吗？必须是啊，正是，京戏里头有外交，国际交往它用得着，千年的文明经验好，伟大的传统是正道。不过呢，咱先不放京戏啊，不说京戏，说外交，听我给您表一表，当今的世界挺热闹，制定战略，嘿嘿，很重要啊。那么问题来了，说什么是当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盘点了一下习近平同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关于外交的一些说法提法。今年以来，习近平在外交场合频频提出中国的主张，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到弘扬万隆精神，再到拒绝零和博弈、强权独霸，说这些个外交话语都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啊。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当下中国外交战略呢？说到这儿就得放京戏了。那位说，刚才说这些个京戏里头感情都有，哎，有有，比方说啊，刚才说了拒绝零和博弈，零和这个怎么讲，给您解释一下，说白了就是周桌子，不过了，闹到最后谁都落不着好，这就叫零和博弈。那么拒绝零和这个怎么理解呢？嘿，这真的是一出戏呀。 你杀刘备，反呀我急，他弟兄们只是纷纷罢休，我是新的兵来奋斗，曹操说把一心一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后，两击就破气。 劝千岁杀字修出口甘露寺吗？对呀，将计就计皆乱筹吗？那位问了，那什么又叫命运共同体呢？嘿，让您问着了，这也是一出戏呀。 尊重 东风啊，孙刘联合共同破曹嘛，命运共同体嘛，正是贪污腐败古郡山，喝了高碎被法办，

扣押财物如果和案件无关，必须在3天内退还，那是应该的，是吧？法治吗？ 哎，我说啊，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奶奶，您听我说。 今日人物，这就说的是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俩学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女的让这男的给害了。这俩人姓什么叫什么，有的媒体啊给公布出来了。在我这儿呢，咱们暂时先不说，就是案件呢正在调查审理这个阶段呢，对于涉案人员的姓名还是啊谨慎为好，是吧？这个头些年说那李某某那强奸案那事儿，有的听众就埋怨我，你看看人家报纸电视都说了，你就愣不说，非叫李某某，我们都知道他叫什么。您知道是您的事儿，我们是媒体，知道吗？我不管其他媒体，他们我负不了责任，在我这儿说就得遵守法律啊。说是这个中传大吗，一个女学生失踪了，失联了48小时。之前呢跟同学们说，我呀跟一同学，他一剧组，我跟他那儿是怎么着，是客串一个什么角色，咱也不知道干嘛啊，拍个电视剧电视片舞的。传大嘛，你想传媒大学嘛，原来的这个北京广播学院嘛，结果打那儿起这孩子就没联系了，后来说是找着了，最后被警方证实已经被害了。哎呀，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通信呢，在全国300多家广播电台啊举办了一场新品上市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 哦， 我们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